是为祝福我俩而举行。一路从泥泞走到那美景，习惯在彼此眼中找勇气，累到无力总会想问你，才能忘了情路艰辛。傻傻爱你，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。